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阵风7级，最大相对湿度 55%， 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国家统计局发布公报，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82.7万亿元，节后银行理财收益势头不错，股市收平，两市早盘低开，指数再现分化。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融360的分析师曲梦阳一起聊一聊个人征信。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抢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说，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2.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9%，第二产业增长6.1%，第三产业增长8%。从构成来看，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8%，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2.1%，出口贡献率为9.1%。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9,666元，比上年增长6.3%。2月28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贬148个基点，达到6.3294元，终结三日连升势头。市场人士指出，人民币对美元升到6.30元附近，购汇需求反弹，抑制升值空间。同时，在结汇需求阶段性释放之后，人民币汇率走势将逐步回到基本面。机构预计，未来人民币会呈现有升有贬、双向波动的态势。国内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于今天的24点开启。国家发改委透露，此次油价调整具体为每吨汽油下调190元，柴油下调185元。此前2018年国内成品油调价共进行了3次，汽油累计上调每吨是75元，柴油累计上调每吨75元，也就是说此次下调将跌破年初的价格。 那么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今年的3月14号24点开启，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或者是搁浅的可能性比较大。节后银行理财收益依然保持不错的势头，多家银行理财产品仍然保持了超过 5% 的预期收益率。业内人士表示，今年节后国内外市场利率仍然比较高，是推动节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高企的重要因素。不过在打破刚性兑付的情况下，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或将逐步退出市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老龄经济。国务院近日公布，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到2020年将增加到 2.55 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 17.8% 左右。近日某电商大数据显示，2013年50岁以上的中老年淘宝用户仅为175万人，而2017年年底50岁以上的淘宝用户已经将近3000万，不到5年的时间翻了17倍之多。另外据统计，他们的人均网络消费能力达到每年5000元，很多老年人的网购能力并不比年轻人差，对电商平台而言，这一群体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消费新增长点。据新华社的消息，中信银行总行今天表示，近日已暂停发放北京地区住房抵押贷款，暂停期限为半年。对于暂停的原因，中信银行表示，主要是为了落实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要求。不过，此次调整仅限于住房抵押贷款，不涉及按揭贷款，因此，该项调整不会影响北京市居民及企业的正常购房信贷需求。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北京的消息，居民李先生在家乐福超市购物用纪念币支付遭拒，最后诉诸法院。消费者李先生认为纪念币具有收藏和流通属性，而超市拒收纪念币的行为妨碍了人民币流通，侵犯公民的货币使用权利，是违法违规行为。而家乐福超市则认为，不是所有纪念币都可以流通，因此超市不应当承担甄别特殊货币的责任和义务，请顾客使用普通人民币的行为并没有过错，而且李先生已经完成了购物，不存在侵权。目前法院还没有宣判。距离 A 股正式纳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还剩下3个月的时间，千亿元的增量资金已经在 A 股门外候场。根据 A 股纳入名胜指数体系时间表，明天也就是3月1号，名胜中国 A 股指数将更名为名胜中国 A 股在岸指数。此外，名胜还将发布新的中国 A 股指数，追踪的个股将限定在沪股通和深股通范围之内。根据相关时间表， A 股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纳入名胜新兴市场指数，初始纳入比例为 2.5%。 今年的9月3号， A 股的纳入因子将提高到 5%。 中金公司估算，2018年名胜指数纳入 A 股带来的资金流入规模在15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左右。我们再来看一组公司要闻。佛慈制药表示，对多种剂型100种产品提价，出厂价平均上调 17.6%。 安妮股份表示，公司目前互联网彩票业务仍然处于暂停状态。雅本化学公告，2017年净利同比增长超过3倍。雅百特表示，控股股东目前不存在被平仓的风险。云南铜业28号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没有股产品。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股市情况。受隔夜欧美股市走弱影响，沪深两市早盘全线低开，不过随着中小创个股的持续走高，指数再现分化。上证综指延续弱势震荡，失守年线并回踩十日线，创业板指数低开高走，强势收复60日均线，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1%， 实现日线三连阳。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 3259.41 点，下跌 0.99%， 深证成指收于 10828.73 点，上涨 0.20%， 创业板指收于 1753.63 点，上涨 0.58%， 中小板指数收于 7474.26 点，上涨 0.45%。成交量方面，沪市全日成交 1802.34 亿元，深市全日成交 2446.40 亿元，比昨天都有所缩量。 盘面上二八分化仍然是比较明显，上证综指再度受到金融、消费等权重板块低迷走势的拖累，延续弱势回调，题材股继续受到场内资金追捧，稀土永磁、无线充电、食品安全、 IPV6 小金属、 PM2.5 移动转售、电子竞技等概念板块走势活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国海证券的分析师马震，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请您简单的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 今天呢，我们整个大盘呢，跟之前的一些二八划分分化的一个走势呢，是完全的相反的。今天呢，是一些小金属、稀土永磁，这些板块涨势比较好，像前期比较强势的银行、地产，还有保险这些行业呢，反而是继续昨天的弱势，继续走跌。我们认为呢，可能像这种二八分化的这种行情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嗯，您的意思不会持续太久，是不会发生结构性的转化，是吗？ 结构性的转化呢，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二八分化的这种行情呢，是因为前期大盘股的一些涨势的太高，涨得太多，这个。但是我认为这个不会持续太久了，是因为这个流动性的原因。 嗯， 对一些小盘股呢，我们看到它虽然这两天呢是有一些上涨，但是他们那个成交量没有太大的变化，是有所放大，但是放大的不是太多。 嗯， 如果说这个这些热点，这个过去的话呢，可能会继续的持续的低迷。 嗯，好，我们看到老板电器还有洋河股份这些白马股，因为业绩不及预期啊，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下跌，也带动相关板块和多家白马股上市公司的调整啊。这两天大家都一直在议论这个，您认为哈，这几家企业的业绩不及预期，带动这么多公司的股价调整，他们之间到底有多少相关性？ 我认为是这样的，首先呢，像老板电器这个下跌呢，是因为整个一二线城市的地产他们的销售不及预期，带动的一些家电板块，还有前期走势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它的这些白马股的一个下跌。另外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个一些资金他们特别的敏感，市场资金特别的敏感，就是像原来一些大盘股他们上涨，这些资金就追一些大盘股，现在大盘股下跌这些资金马上就会撤出，包括这些白马股也是这样。就是说一些如果说这个业绩不及预期的话呢，他们很快就会撤出这些板块，去追其他的一些热点板块，比方说这两天的一些小盘股对，主持人是这样，我是那么认为的 所以您的观点是资金相对比较敏感，是吧？ 对对对， 嗯， 资金目前呢是非常的敏感的，就是，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因吧，一个是这些资金比较的挑剔，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监管导致的，现在如果是一些股票他们持续的一些上涨呢，监管层马上就会关注到，然后不是停牌就是会有其他的一些监管的一些措施，你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些像黑天鹅事件啊等等的。 嗯， 我觉得目前投资者去关注这些，就是我们就是筛选股票的话呢，板块我们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像刚才您说的业绩低于预期的这些板块，另外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黑天鹅，你比方说如果是上市股公司的一些大股东，或者说私募啊等等这些持有比较多，或者说前几年有一些重组呀，或者并购这样的，它也有一些商誉减值的一些风险，我们一定要规避，还有关注这些板块。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两会即将召开，您关注哪些领域呢？ 我们看两会召开的前期呢，一般来说，整个市场就是都是会上涨的，我们跟以前一样吧。两会前期我们重点关注的板块呢，就是像农林牧渔啊，还有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像 有色金属呀这些板块。 好，谢谢国海证券的分析师马震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哎，不客气。 好，再见。 那再见。 北京时间晚上8:14，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现场的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个人征信。有请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融360的分析师屈梦阳。屈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说到这个个人征信啊，现在基本上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啊，因为买车呀买房，如果你要贷款的话啊，都会接触到这个，包括我们办信用卡也会接触到这个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探讨一个现象啊，由这个现象我们一步一步走进这个个人征信的这个核心啊，就是什么呢？两个人他们觉得他们资质都相同啊，收入各方面啊差不太多啊，岁数呢也差不太多啊，身体也差不太多啊，为什么？有人说了，诶，凭什么他贷的款就比我多呀？诶，你分析分析这事实当中有哪些是他们所忽略的因素啊？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没有资质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就是只有他这个资质就是比较相似的两个人。第二点就是说，当他们去同时借款的时候，即便是你借的是同一个借款产品，你这个借款机构它审核的时候，比如说你像你的就是收入啊，就是婚姻状况，就是已婚未婚，它有什么负债，对吧？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否以前，你比如说信用卡或者车贷、房贷，你有个逾期，对吧？还有一个职业，比如说有的人是教师，有的人是工人，对吧？它这几个就是项目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会导致他们在借款额度上面有就是些许的不同。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刚才你所说的那些类别其实都是征信的指标，或者是他要观察的一些因素。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还有就是说它的就是不同的一些产品，它的就是衡量的就是标准是不一样的，从而会导致就是它这个借款的额度是不一样的。 好，那么所以我们想要去借多少钱，去银行贷多少款，不是只看我挣的多不多，是不是？或者是我现在所在的单位它怎么样，有很多种综合的因素。 没错，可以这么理解。 好，那我现在看的这个支付宝呀、微信啊这些平台也会有一个借款额度，是吧？ 没错， 就是你通过他们就可以借款，然后再在网上购物什么的。那不同的人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在他们平台上买的多啊，我一个月消费10000块钱，他给我的这个额度就高呢？ 这个也不太一定。然后我们就是像支付宝，它有的它的芝麻信用分。微信也会有腾讯信用分儿，就是说我们打开支付宝那一项里面，它有一个芝麻信用分这么一个项，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了解分这么一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芝麻信用分，比如说它会由身份特质、履约情况、信用历史、人脉关系，还有你的行为偏好这五个方面来决定的。对应的就是腾讯的信用分，比如说像履约情况、像安全方面、像财富方面、消费方面，还有自己的一个社交方面，也会影响腾讯它的信用分，导致微贷的额度是不一样的。 哦，哎，我们先不说他们每一个企业他自己所推出的这种评价体系啊，我听你刚才这么说，有点像是这几家企业自己也做了一个征信。 没错， 是不是？哎，所以说下面我们就要谈到这什么是个人征信呢？大家都说那不就是人民银行所提供的那个个人征信吗？那是我们征信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吗？不是吧？好像现在企业也推出了很多这样的对于你个人的评价报告了哈。那么到底哪个更可靠一些呢？哪个更有权威度？哪个更有说服力？我去银行，我去贷款啊，我把我人民银行的拿出来，他把他在淘宝上的拿出来，他把他在微信上的拿出来，你觉得哪个更过硬一点啊？ 我觉得就是这些方面呢，它其实都并不是一个就是 就是有他们都是有侧重点的， 有侧重点的， 可以这么来理解， 嗯， 就是说关键是你就是从哪些方面来衡量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标准，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就是你的就是银行的就是个人征信，它主要就是面向于银行方面的， 嗯， 这一方面，它比如说你像央行征信，就是说它更多的就是在你到银行啊，就是这些就是一部分接入它的这么样的一个借款机构去借款的时候，它可能会考虑到你这个央行征信这方面的一个东西。 嗯，就你去银行借钱，银行更看重的是央行开的那个征信报告，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是它的主管单位哈。啊，那如果像别的地方借钱呢？ 就是说像比如说像互联网金融机构，像对还有就是一部分它的一些个就是机构，它可能会有自己的一方面的大数据征信， 嗯， 还有就是说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个用户他到就是某个金融机构他去借钱了，就是说互联网金融机构他去借一笔款项， 嗯， 他可能就是他有一部分他是不连入他这个就是央行征信，但是他会连入信联这么一个组织。 哦，什么信息不连入央行，连入那个组织了？ 他就是，这个等于说是目前就是这个信联，它主要是，就是比如说像就是，有八家机构，还有就是互联网金融协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就是做征信的这个就是机构，就是他等于说是弥补了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不足，就是 那他是买什么东西的信息会到那儿去呢？ 嗯， 或者他产生了什么样的这种金融的这个记录会到那边去了呢？ 嗯，他这个主要就是，比如说你像就是在这方面上，比如说借款啊、服务啊，他会从各方面，就是你包括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就是综合性的一个考量你的这个个人征信，从而就是把这个记录到就是你的这个里面，然后作为另一方面的一个参考依据。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刚才你谈到的芝麻信用啊，这支付宝的里面包括什么评价、身份特质、履约情况、信用历史、人脉关系、行为偏好，包括腾讯的那些啊。就以这个身份特质为例，这指的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他的职业、年龄、性别吗？是这些吗？ 嗯，包括这些方面。 嗯， 就是说包括就是他怎么样来了解你这个人， 嗯， 你是多大的年龄啊，就是包括你的婚姻状况啊怎么样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他了解你这个人的这方面学历啊这方面的各个因素。 他怎么知道我结婚没结婚？ 就是你他会就是有他自己的一些方面的这个因素，就是说你会去填写这些信息， 嗯， 就是从而得到这些 啊，哦，主动填的。 对 对, 对，主动填写。 人脉关系，就我有什么样的人脉，他一个支付宝他怎么知道呢？ 支付宝就是他其实一直在做这个社交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嗯， 你会就是在支付宝里发现，比如说我要加某一个好友，包括就是一起来种树， 嗯， 像就是蚂蚁森林、蚂蚁庄园这块，你都可以从这上面来就是加你一些的好友。还有比如说像我们刚过去的春节，集五福有的时候分享给朋友，他这样的话， 哦， 他就会得知你这个人脉关系是怎么样的。 明白了，哎呀，这个里面的水好深呐，啊！比如说啊，我跟屈先生是好朋友是吧？我们俩换各种五福也好，换别的也好，或者说我老给你转账哈，或者老怎样跟你聊天，通过这个支付宝等等啊，慢慢的呢，他就知道我们俩之间是一种很强的联系关系了。那么，比方说屈先生经常大额消费，可有钱了是吧？我呢没他那么有钱，但是呢网上的活跃度也很高，那么这个人脉关系就有可能给我今后管他们借钱带来一些加分，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并不绝对。 嗯，对，那也那么多呢是不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微信哈。微信刚才您说它这个信用分包括什么呢？履约、安全、财富、消费、社交，有一些是共同的哈。我特别想了解的是履约和安全，这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履约情况，就是跟其实支付宝和的芝麻信用分和腾讯信用分它是较为类似的。这个履约状况，比如说像你，比如说你借了一笔款， 嗯， 你有没有及时来还款，就是包括你就是，哦，你之前有过就是一些个在它平台上面有过一些消费， 嗯， 你有没有还啊，就是信用卡啊什么有没有还， 嗯， 这块它可能会就是得到你这方面的一个信息，作为就是评价你这个人是否可信啊，能够给更高的一个额度啊，这么样的一个就是标准 啊。安全呢？ 安全就是，你从 这个上面腾讯信用分它会就是衡量你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像你的录入的一些个手机号码啊， 嗯， 像你录入就是说一些它里面的一个信息，它来判断你是否是一个可靠人，就像就是支付宝的身份特质有一点类似。 嗯，就是说你是个真人，是吧？你对应的是你个人真实的信息， 对对 对, 对， 而不是你用别人的东西在这里套用啊，套取一些钱，是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哈。嗯，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哈，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它的交易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拥有大数据，它也能够给我们每个消费者画像，从而呢判断出我的信用怎么样哈。那么央行那边呢，它有他的那一套银行体系的这个数据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征信啊就得综合来看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查询征信有哪些途径，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行为会影响到我们的征信啊。首先我要说一个案例啊，这是真实的一个案例，就有位年轻人小李，他几年前曾帮同学忙办过一张银行的信用卡，这事儿估计大家都干过是吧，一直没用，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他也没有去注销。那么他现在如果要贷款买房的话，受不受啊这张信用卡的影响，还有就是不同银行的信用卡管理是不是一样呢？这种管理我们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征信方面的这种管理哈。好，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今天主要和大家聊征信，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现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大搜索，现场向我们的嘉宾来提问。朋友们稍后见。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丧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级，阵风七级，最大相对湿度 55%， 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八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卖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那个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啊！大家在做任何一笔投资决策的时候啊，其实应该多和家人商量商量，避免冲动啊。那么有位朋友还没有老婆的时候啊，他就受朋友之托啊，办了一张信用卡，后来一直没用啊，因为没这方面的意识，他也没有去注销。等到后来要结婚了啊，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我有张信用卡一直没用，放在那儿，会不会影响到我贷款买房呢？哎，下面呢，我们就请今天的嘉宾来自融360的分析师曲梦阳给回答回答啊，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首先呢，就是这方面要看我这个信用卡它是否是一个刚性年费的信用卡。 嗯，好，就请您对话筒的距离保持在这个啊长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听众听得清楚一些。 它如果是一个刚性年费的一个信用卡， 嗯， 就是比如说是一个贵宾卡，它这个东西哪怕你没有激活这个东西，它也是有一个年费在那儿的。 嗯， 如果你就是不去就是缴纳这个年费，你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你的一个个人征信。 就有些信用卡不激活也有年费。 对，它是就是说属于贵宾卡，它的、就是、 贵宾卡。 对，像这个东西等于说这些信用卡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信用卡， 嗯， 它等于说可能会有影响。 嗯，那贵宾卡还是少，大部分还是普通卡吧。 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看这一方面的那个卡的一个特质、 嗯、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具体的，要看它一个特殊，就是它的一个条例，关于这个信用卡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资费的一个方式啊，什么样具体的还要跟他的一些个工作人员去联系来问清楚，这是我建议，就是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可能要更了解你所办的这个信用卡的一个建议。 嗯，那如果不激活就没有费用的那种信用卡，会不会影响到他贷款买房呢？ 就是说你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先应该谈这个征信方面的一个这么方面问题。 嗯， 因为征就是你买房的时候肯定会就是查询你的个人的一个征信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这方如果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信用卡它属于就是说你没有激活它，就是没有年费的那种信用卡、 嗯、 这个方面呢就是它是不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征信的。 嗯， 所以说对于这种信用卡来说，它等于说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贷款买房这方面的。 好，明白了啊，就是说如果你的信用卡是属于那种不激活不交年费，那你甭管它，因为你不会欠银行的钱啊，我不激活我不欠你钱呀 啊但如果你所办的信用卡是激不激活都要收年费，或者是说呢激活了忘了交年费了，那么这些如果你一旦没有交年费而且长时间不交，就会上到央行的这个征信系统当中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查过你的征信记录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在网上可以查询到哈、啊，还到委托一些机构啊，或者说你自己去央行的一些地方去查哈、啊。反正我去过一次，人山人海那里边，然后呢，他会打出几张单子给你啊，就是包括你个人的名字呀，包括你身份证上所写的这个住址啊，包括你曾经办过多少张卡，含信用卡，注销过多少，在哪些银行贷过款，分别贷的是什么款，买车呀，买房啊，贷了多少啊，然后包括你的逾期的情况啊，他事无巨细全给你列出来。现在还是这样吗？ 嗯，现在征信报告写得非常全面，它会把你各方面的信息都会记录到你的就是个人的征信报告上面， 嗯， 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东西。 嗯，好，所以说啊，特别是这个跟银行间的这些事儿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有哪些情况会带来我们的这个不良征信啊，有哪些情况会影响到我们的征信记录呢？ 首先是这个逾期的情况， 嗯，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信用卡你忘了缴纳年费，然后就是说你信用卡就是你逾期你忘记了，哦，我本来我就是消费了这么一笔款项，但是我没有去还， 嗯， 比如说你的房贷就是没有去还，车贷小额贷款这方面你逾期都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征信这方面。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所谓的逾期就是你借了银行的钱或者你该交给银行的费用你没交，那么到一定期限之后就算逾期，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它会有一个就是说让你还款的那个日期， 对， 然后如果你要是到了那个日期你没有还， 嗯， 可能会被记作逾期， 嗯， 但是通常情况下就是我们的银行就是像信用卡这方面它会有一个容时容差这么一个机制。 容时容差， 对， 容是宽容的容吗？ 是宽容的容。 嗯，太好了，我们希望多宽容一些。怎么个容时容差法？ 对于不同的就是银行的信用卡它是有不同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规定，包括它计逾期的一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嗯，对，太重要了，您给大伙儿说说吧。 比如说像就是当然是工行它是没有就是这个它的信用卡就是据我了解是没有这个容时容差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机制的，但是 工行没有， 对，工行好像是这个样子是没有的，但是比如说像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农行它是2天，邮储银行就是它是4天，平安银行、招行还有建行它大多是这个3天这么样的一个容时，哦，这么样一个就是 比如说吧， 对， 比如说吧啊，你最这个最迟还款日是5号，对不对？你说的那个容3天是指的是8号还吗？还是说5号内也算一天？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需要就是具体的，它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说那个点。就是到几点之前怎么怎么样，嗯，这个东西需要就是你联系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去跟他来协调。 嗯，我说的是天数，是比如说你是5号还，容时3天是指的是5+38号那天还吗？是吗？ 嗯，具体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就是具体的一个点数，比如说你在几点之内， 那我们再去问各个银行， 对对对，你还得去聊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这个很关键啊，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个丢三落四的习惯的话，比一比啊，哪家银行它容时容差的这个尺度大一点啊，我们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选择。不过呢，就是这个不应该成为惯我们啊老逾期或者老忘记还款的这么一个毛病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还是应该自己想得起来。你想啊，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个人还款习惯不是很好的话，那么你申请一个大额度的信用卡，但是它对于还款的时间卡得特别的严格，好，还是说申请一个小额度的信用卡啊，它给你还款的期限多一点的好？我认为后者，是不是？因为 比起那个额度大小来说的话，信用记录更重要啊，因为你以后申请贷款，贷的钱可远远高于信用卡批给你的那个透支的额度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当然，如果这段时间你需要用大量的钱，或者说你透支的量很大，那么你先啊满足这个需求，可以办一个额度高一点的信用卡。我还听说有什么连三累六，这是什么意思？孟阳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嗯，说的这个是逾期的一个情况，就是这连三累六就是比较就是严重的一种逾期的一个行为。 嗯， 就是说连续三次累计六次逾期， 连续三次，一月份逾，二月份逾，三月份逾，还有就累计六次，中间歇一个月是吧，五月或者说七月啊，再加上九月是吧，这就是累计六次，前面是连续三次，是这么理解吗？ 可以，可以这么理解。 嗯，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我这个性质很严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你有可能就是进入到他的一个就是可能很难就是再去借到款项。 嗯， 就是说你很难去借款，因为你这个出现这种行为就是非常影响到你的个人的一个征信。 嗯，好，就这是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了是吧？ 对对，这属于一种比较恶劣的一个行为 啊。还有哪些比较恶劣的行为啊？ 就是房贷它有过连续两三个月你月供你逾期了， 嗯， 还有就是说车贷你两三个月你不还款，或者是就是不缴纳这个就是款项。 嗯， 就是这方面就是说这个逾期包出那个包括逾期这个行为还有你不还款都会就是非常影响你到你的这个个人征信。 它怎么影响啊？是永远贷不了款了吗？还是说一段时间？ 它这块呢就是我们个人征信呢一般是就是看五年。 嗯，看五年。 对，就是我们一般在出现这样的一个征信污点以后， 嗯， 我们比如说就是把这个还款到你还清的那一天， 嗯， 就是之后五年你没有过这个不良记录，没有过逾期，没有过信用卡这个就是欠款没有还，就是这样的一些个行为， 嗯， 你这样的话就是保持你五年就是还完款之后， 嗯， 五年你征信良好， 嗯， 之后这个五年以后你的征信就是恢复的 重新做人。 对对， 洗心革面啊。那也包括刚才所说的连三累六吗？ 嗯，应该可以那么理解 啊。就换句话说，我今年吧， 一个机会 啊，我今年逾期了啊，甭管逾多少回，反正今年逾期了，那么把这些逾期的钱还完之后，从那天开始算五年，还是说从这年头开始算五年？ 必须是把你这个欠款包括你这些个东西都还清了以后， 嗯， 你没有就是外债了， 哎， 然后从这一段之后来开始算这个。 比方说我八月一号还的，还清了是吧，那五年之后的八月一号那天我的信用记录又 翻新了 啊。好，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这样是吧，但是可能难免，所以说日后的日子就格外的要珍惜。这信用记录我觉得就像一个姑娘一样，你伤害她一次是吧，你再伤害她一次你还一笑而过，那对方对你那也就绝情了对不对，你伤害过一次就要好好的珍惜她目前仍然理睬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从头再来的这种可能性哈。刚才所说的是一种逾期的情况哈，那还有哪些情况会影响到我们的征信？ 比如说那个睡眠信用卡，就是信用卡不激活，但是它也产生年费， 哎， 就像 我们刚 才所说的这么样一个情况。 对。 然后你透支了以后，你没有还款。 嗯。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我们经历的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利率你上调了。就是说你在买房的时候利率上调， 嗯， 但是你还是按照原金额你支付月供， 嗯， 这样的话你多出的这一部分等于说你就会逾期， 嗯，哦， 就是产生一个欠费。 就这个要提醒房贷客户是吧，房贷客户就是如果房贷上调了，利率上调了，你还按原来的钱转账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产生逾期，你自己还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人他会设置这么一些自动转账的功能，比如说他每个月五号要还银行的房屋贷款，那么他呢就在某些银行设置了这么一个自动转账的功能啊， 四号那天晚上或者三号就转，好比每个月还五千块钱，他就转五千块钱。但是有时候利息增加了，每个月要还5005块钱了，他没有意识到，还是自动转账五千块钱，所以慢慢就构成信用记录不良。您是这个意思是吧？啊、嗯，那这个发生的几率高吗？多吗？ 嗯，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嗯，你需要看一看，就看一下这个东西，有一些就是你在做的时候，有一些会有一些提醒，告诉你、利率上调了怎么样？ 就看银行的服务了啊。 一部分是这个状况，有一部分就是说你得就是经常去关注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你发，如果你要关注到这个利率上调，你可以就是打电话给你就是办理这个贷款这个银行，你去问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保险。 嗯，好，还有哪些情况会造成我们的征信记录不良？ 嗯，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就是像担保贷款，就是您去帮别人去做一个担保贷款，就是您是担保人。 担保人。 对。它里头比如说包括就是连带担保和一般担保。 嗯， 如果就是说您是担保人的情况下，对方他没有去还款， 嗯， 可能会对您的就是征信记录就是造成影响。当然这两种就是担保情况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连带担保，连带担保就是说您就是跟他就是给他做了一个担保，他没有还款，您可能就是 你去还吧。 对，要帮他去还这个钱。 嗯， 但是呢，就是说我这里就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要是为他人做担保的时候，最好选择一个一般担保。 嗯，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他可虽然说也会影响到您的就是个人的就是征信，但是您就是没有一定的义务去帮他还这笔钱。 就是选择一般担保的话呢，他欠钱不还，我不要去帮他还。如果选择了连带担保的话，他欠钱跑路，对不起，我得把钱送给债主啊。但如果说如果说他欠钱，不管他这个在还是不在啊，或者是说我还还是不还，都会影响到我的信用记录吗？还是说我替他还了就不会影响到我的信用记录了？ 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他要是没有还的话，就是他不会告诉你，哦，我不会去还这笔钱。 对，你根本不知道。 对对， 是吧？ 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所以说他 都，所以就被逾期了吗？ 所以说你等于说这种情况是比较坑的一种情况。 太坏了。 对，这个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就是个人的这么样的一个 真实。所以说担保这事儿 不要轻易去给 不轻易 他人去做 啊。但如果有人给你做担保，那你要领这份情，是不是？人家也冒了风险的嘛，是吧？好，这是一种。我听说还有就是助学贷款不还，这个数量反正也不少呢现在。这个也值得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朋友们引起注意啊。这个对于他未来职业的发展，包括他未来他自己的消费贷款，应该也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啊。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另外就是现在有一些那个水电煤气的费用也是可以你先用着，然后他给你贴单子，是吧？有一些呢就是说你用完了咔给你停了，哈，你马上去充值，这就不存在你欠费的问题啊。那前者就是说你会欠一段时间然后再去交，如果长时间不交的话会纳入到这个央行的征信记录当中吗？ 这方面就是属于一个你日常生活的这么样的一个就是方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征信，它会就是在你的其中的征信报告里的其中的后面的一项里头，它会有写到你方面，包括你的就是这生活的一方面，包括你的电话费，也就是说你不用了我就搁到一边了，但是它其实它的服务都是在进行着的。比如说你就是在就是他使用他服务以后，他你欠费了，但是你一直就搁那儿，你没管他，也会影响到你的个人的一个征信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也是连了网的吗？数据是通的吗？ 这方面是通的，他都是可以就是查到你这方面的一个东西的。毕竟就是你欠了人家的钱你没有还，这当然就是说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信用社会，你欠钱不还肯定是影响到你个人的信用这方面的。 所以说水电费也别逾期太久啊， 人家还是有一定的宽限期的，就是说给你贴完条不一定要你马上去交啊，但是呢人家也有一个截止日期的，你如果过了那个时间不交还要交滞纳金，当然你如果还置之不理的话，刚才曲先生已经提醒了，那就有可能会上到央行的那个征信记录当中了，是不是？哎，其实为了这水电费啊，不值啊，不值把我们的信用记录搞黑了哈。我听说还有一种就是逃票和在一些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都有可能上信用黑名单。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个东西就是你逃票这个行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就是你就是不是属于一个诚信的一个行为。 嗯， 就是包括你的就是你上公交就地铁啊这一块的话都会有所影响。然后在就是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比如说你在就是铁路上面，就是高铁它就是哦告诉你这块它是不允许吸烟的。 嗯， 但是它都会就是这方面就会影响你的。 但问题它是怎么上报上去的？你像银行它有它自己的体系是吧？那刚才所说的这些他们是怎么上报的呢？ 因为就是在您发生了这些行为以后，就是这些方面就是我们的相关机构它都会就是有过这方面的一个记录，包括你的处罚，对您进行处罚这方面的记录都它都是有的。 嗯， 都是会接入您的这个征信方面的。 哦，好，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哈。王先生说自己被别人的车剐蹭了，当时双方啊协调很好，对方全责，在交警的帮助下签了这个协议单了，因为是小剐蹭，两个人就各自回去了，还留了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等着维修，但没想到第二天呢对方就不接电话了，不回短信，拒绝承担责任。王先生很生气，他盘算了一下哈，走保险不合适，就自己花了几百块钱给修好了。他想问问这种情况，如果起诉对方，是不是可以影响到对方的征信，从而让这个小李接受惩罚？这个问题啊，我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如果交警在现场，而且你们还都已经协商好了，那么我这么理解应该是你们是私了的这种感觉是吧，并没有走保险。也就是说如果这位王先生反映的那个全责方啊，蹭他车的那个人啊，他上了交强险的话，那这事儿走交强险就行了呀，对不对？而且交警在现场肯定会问他你有没有上交强险，我想交警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个举动的。如果他没有上交强险，这事儿不会放他走的。那事实上你们俩又协调好了，我就有点闹不明白，你们当时是怎么协调的？是走交强险啊，让对方的保险公司报销，还是说你们俩私了？反正这事儿我不是很明白啊。但如果说我们理解成私了，对方不理你了是吧，不接你电话了，他的问题是我起诉他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征信，要让他接受这个惩罚。嗯，那既然您分析分析。 您的这个听众朋友他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就是他想问，就是如果我要起诉他，是不是能让他受到一个惩罚，影响他的个人征信。 嗯， 这方面。然后这方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征信报告里它的一个组成，就是包括就是交易情况啊，就是是否有过判决这面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主要是有过判决，它是得有这个判决书，就是说法院它就是决定就是这么判了，然后你拒不执行，肯定是会影响到你的就是。 我要执行了呢？ 执行是没有就是什么 就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就是说，就是你如果只要收到传票这块儿， 嗯， 就是你是会对你有一个影响的，就是那个收到传票这 个，别配，不是您收到，也不是我收到，他收到。 不好意思，我那个就是这方面就是 没关系， 有一个口误，就是说如果只是收到就是法院的传票这块儿， 嗯， 就是他没有一个判决， 哎， 是没有 不会影 响的， 嗯，不会影响的是吧？ 对，但是如果就是说那个就是他有一个判决，你拒不执行， 嗯， 这块儿 是会有影响的。 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老赖吗？ 对对对。 啊、嗯，那也就是说，你要想让他受到惩罚，一定是打官司，你赢了，判了，他输，他应该给你修车，他还不执行，那么你才能够影响到他，是吧？给他一个惩罚。嗯，我觉得那你的成本也挺高的，是不是？你还要请律师，还要走这样的一个司法的这个诉讼的过程哈。那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方式解决吧哈。那我们再来说怎么维护好我们的这个征信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多少谈到了，就是尽量的哈，要有一个良好的消费习惯啊，不要逾期，还有就是担保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就是说逾期之后啊，赶快问一下银行。你们到底是可以宽限我多长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啊赶快筹到钱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也是曾经我们有位嘉宾啊曾经说过的，比如说今天是你最后还款日，最后还款日你就欠了他100块钱，但是你今天确实没钱，就各种钱都出不来啊，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不还就逾期，啊，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怎么办呢？大家不要忘了，信用卡还有一个透支取现的功能，哎，很多信用卡都有啊，透支取现，你把这个信用卡插到那个 ATM 机里面，你取200块钱，打比方啊，然后呢，取出现金之后呢，你把这个现金啊，再存到这个它里面，还上这100块钱，那么你今天的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取现的这信用记录的这个信用取现的这200块钱啊，它不纳入这一期的范围。先生，你觉得我这行吧？啊，救急是吧？但是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比较偶发性的，但是经常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大家突然晚上发现自己啊要还钱了，最后一天了，该怎么办？哎，这是一个补救的啊方式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维护好自己的这个个人信用。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呢，关于这个信用记录的问题，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啊一并跟大家来涉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问问啊屈先生，还有什么样的提醒要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如何去维护好这个个人征信这方面，就是我建议，就是第一点就是保持良好的这么一个消费习惯， 嗯， 就是说我，嗯，能够就是支付，就是还多少钱，我买多少钱的一个东西， 嗯， 不要就是说就是过度的这么样的一个消费情况。第二块呢，就是说就是我贷款了，尽量保证就是说我不逾期，我自己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提醒， 嗯， 就是让自己就是。不要就是到他这个日子再还款，或者是我可以尝试着提前还一下款。 嗯， 第三个就是说尽量少的就是为他人去做这个担保，因为您不清楚就是他人是否就是可以就是按时就是足额的把这笔钱还上， 嗯， 就是从而就是被他所拖累。 嗯，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信用卡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还有一个呢也提醒大家不要到处去借款啊，或到处去申请借款，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信用。虽然说你没有逾期，但是呢你借款机构会去查询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有多少家机构查过你的信用报告，如果在近段时间之内出现多家机构都在查询你的信用报告，那么对方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同时在向很多平台借钱，大家同时都在查你的信用记录，而你的还款能力又是有限的，你想打一个时间差，错了，对不起，你的这个算盘啊打空了，对方不会批给你钱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好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特别谢谢屈梦阳先生今天的分析和指导，谢谢您。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见。